Toxic, It Must Have Been Love。这首歌是茱莉亚·罗伯茨主演的电影《风月俏佳人》的插曲。Roxette 是成立于1986年的男女双人组合，曾经风靡全球的。在 ABBA 之后呢，是作为瑞典的一支国宝级乐队啊，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。他的主唱的声音非常的有爆发力，形象也很冷艳啊。 抛开那盟约，和你四目相接。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，他想必狂野，让你对我坚信拒绝，他会陪你过今夜，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。 的时候，如果你稍加留意，就会发现非常多有趣的、生动的人物表情、心理状态，那就像一个窗口一样，啊，会捕捉到很多的人生百态，就看你有没有非常细腻的、敏感的心。 十分在变得越来越美好的

而珍惜。有一天我将会老去，希望你会觉得满意。我没有对不起那个15岁的自己。推开了窗，遥望天空，数不清的梦苏醒。闭上眼睛，仔细聆听。